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大叔，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一岁又要走到头，新的一年再招手，传统文化要记熟，千年传承圣人留。各位，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啊，当然也包括晚间读报节目，这个不是俩节目啊，说的是一个节目，坏了，这个说乱了啊，这怪我，因为赶到这个除旧迎新啊，这个2021年到2022年别的没什么变化，读报还是读报，主持人还是李欣，但是播出时间呢有调整，原来呢是中午的11:01，那么到了这个新年以后呢，它就是晚上的9:10啊，就这么个变化，别的都没有啊，包括您用手机啊收听广播，这都成。怎么个收听法呢？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就直接能够听广播了啊。这在手机上它叫 APP， 而且呢，听听上头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进聊天室，这就能互动交流，这是咱们。节目主持人和听众的一个共有的平台啊，谢谢您哈。这么多年来对这个立新呐、话里话外读报的这个关心关注，如果说呢，您顺带手呢拿手机呀 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下载听听，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哈，这个感谢您。这个今天呢，咱们特为的请来了吴玲老师啊，因为这个吴玲老师呢，也是咱们这个聊天室啊，就刚才说那聊天室里头，吴玲老师是这里的明星，因为什么呢？有时候请吴老师给过来讲讲故事啊啊，他这个因为这个确实一个是上年岁，见多识广，再有一个呢，这个他是咱们北京啊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啊，本身也特别的好学，你别看这么大岁数头发白了，但是呢活到老学到老，很多他知道的这个事情啊，确实你听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啊，很有收益。所以今天呢请吴老师过来，这个说点什么呢，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啊古代传统文化吧，古代传统文化说起来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啊，内容很丰富，但是呢啊，这个咱不得一样一样说吗啊，对，所以说呢请吴老师过来跟各位说说点什么。上一回请您来是 说的楹联，说的对联 啊，不是，上一回是咱们说的是火车站和这个斑马线， 斑马线 啊，这个这一回说的是 匾额 啊，您说那楹联啊，那是更早了， 对， 对联嘛， 对，对联 啊，对对对，匾额、今天来的啊，各位来着了，匾额，也叫牌匾， 也叫牌匾， 这是个标志。 一般来说，只要有门的地方都有匾，都有额， 包括今天虽然不那么叫了，那个前段时间咱们说，国家有这个改革的政策啊，部委之间有调整，那个说又这个他这个牌子换了，牌子换之前啊，这个单位里的那些同志们出来，咱们在这个过去的这牌子底下照个相吧。明天就是一个新的牌子，新的单位了，新的名称了，那个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也叫牌匾， 对，那就是， 对吧， 那就是， 就是，对对对，它就是个标志， 对 啊。 其实说这牌匾呢一点都不陌生， 您 想点咱们身边的经常能见到的，比如说稻香村想吃点心了，稻香村那一进门那儿，那门上就写着大，就是那个门上边有一个匾额写着稻香村， 想喝茶了，买茶叶，上哪儿去？张一元， 对， 对吧？ 对。 如果要到这个皇宫寺庙，比如说咱们经常去的故宫，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吧？还有这个那个，你就会看到太和殿、雍和宫这些上的都有这个匾额。这匾额离咱们其实一点都不远。这个匾额是古代建筑它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匾额要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一个古建筑的眼睛。就是你到了那儿，你就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你就知道你到了哪儿了。那你说人的眼睛，你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首先就要写描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看这人眼睛什么样，就能说明他的品味，说明他代表了什么，是吧？一般这个匾额挂在哪儿？就挂在门的上方，屋檐下，屋檐的下边，门的上边，就是， 这个正大光明也应该算吧？ 是啊， 行，您继续说。 走在长安街上，天安门仨字儿。那也属于匾额性质的， 也属于 新华门， 对， 那就是一块大匾了， 对对对， 蓝底金字， 对， 我刚才从天安门前头过，从这个那个长安街上过，我就特别注意看这些现在还有的匾额，其实在北京呢已经不是很多的了， 对， 只有到那些你比如说到故宫啊，到神武门呢，你就能够看得见，这是肯定能看见的， 买卖字号那个全聚德。 对， 那个匾额， 对 啊， 一会儿咱们会说好多的商业匾额， 就是， 其实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公务匾额和商业匾额。过去民国的时候，他那个挂的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啊，标志这个地方的那个是公务匾额， 对， 啊， 它每一个匾额其实它反映的都是这个建筑物的名称和它的性质， 对对对， 是吧？它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建筑物是干什么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匾额，一会儿我会说到，您可能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 那种是什么呀？那种就是人的情感之类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哦，还有这匾额呢？ 哦，您也看过，但是您没往那儿归类。 我没往那儿想。 哎，对， 啊， 咱慢慢说， 介绍介绍。好，好，好，好。 这要说这匾额最早是什么时候，您知道吗？ 哟，这我可您把我问住了。最早历史上的匾额， 对，最早起源于先秦。 哦， 先秦 时代。 哎，现在呢？ 战国时期呗。 对啊，已经多长时间？2000多年的。 这先秦指的是秦以前。 对， 那叫先秦。 对 啊， 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 2000多年。 这2000多年呢，它有不断的沉淀，不断的打磨。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极尽华丽的一个历史的遗存。那个这个匾额上，刚才咱们说这些匾额，其实它有一个大概的，我们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呀？就这种匾额一定是放在门上头的，一定是放在门上的， 对 吧？ 对， 悬挂在门这个门的上方的，叫牌匾， 对， 是吧？还有一种呢，就叫额。把匾和额这两种，那额呢是一般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表达这个建筑物名称的，而且呢，说是什么呢？他说是属于这个额的这个概念，其实和匾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在古代它是， 匾和额其实是一个意思， 其实是两种， 哦，两种，哦， 两种，匾呢就是悬挂于门屏上，这个门就是大门上的这个牌匾 啊，牌匾。 那个额呢是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那个类别的， 哦， 叫额。但是现在人不这么分了，人就把他们两个合二而一了，就是匾额。 我打断您一下啊，算我打岔。 这 个因为您在首都博物馆呢给他们做这个义务讲解员很长时间了，我就问您一下啊，这因为我也是有日子没去了，但是确实给我印象很深。进大门之后那大厅里头啊，它有一个像牌楼似的那么个建筑， 对，景德镇，景德牌坊， 景德牌坊，这个牌楼上头是不是好像挂了个匾额呢？ 那个上头就是那几个字，那就属于匾额之类的， 景德牌坊， 对， 哦，行，那您继续说， 那个咱还接着说， 那这肯定呢， 这个就是在古代呀，门就 不光是叫我们现在说这个是什么什么门， 嗯， 以前呢就叫横门，就是度量衡的那个衡，它表示一个稳定的，而且呢是一个领地的标志。怎么叫领地的标志啊？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是吧，他的那个居住地有一个门，这个门上头就保存着是什么，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啊？这门就是说他的这一块管辖的范围，他的领地就要有门。这门上的呢还要放置猎物， 嗯， 就是他打猎来的那些收获的狼皮啊、狗皮啊、老虎皮啊，是吧，把那些猎物把它放在这门上边， 啊， 就表示什么，这一块地方是我们的 啊，它的战利品， 哎，战利品是我们的 啊， 啊是我们这个种族的，我们这个氏族的， 嗯 啊，这一块领地。 您说是过去的事儿了，很早的是那个时候了。 对 啊，您继续。好， 这就是说门， 嗯， 是这么演变来的。 嗯， 然后呢那个门上的那个匾额呢，就是那个实际就是那个文字呢， 嗯， 或者是那个猎物啊纪念品呢，就表示了这是一种什么，就是领地的标志，就是这块地方是属于谁谁谁所有的。 哦，我知道， 这个， 对对对， 你比如神武门，那就是皇帝要去什么地方路过的这个门叫神武门。 对， 是吧， 德胜门，德胜 武门， 德胜门是崇祯皇帝热烈欢迎李自成的门。 这有意思 啊啊啊， 这个门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字不多。 嗯， 你看就仨字儿吧。 嗯， 四个字儿，多了四个字儿，少了有的就俩门，五门，是吧？就俩字儿。 嗯， 这个匾额跟那个楹联不一样。 嗯， 咱们上以前讲过，说那楹联呢，也许六个字、八个字，甚至二十几个字，左边左手二十几个字，右手也二十几个字。 嗯， 就像北京历代帝王庙的那个楹联，那个楹联长多少？27个字，统共加起来54个字。 嗯， 那得念半天呢。 啊，就是啊。 可是这个匾额呢，它就是指门上的那一块，那仨字儿啊，神武门， 嗯， 武门， 嗯， 那就俩字仨字儿，这就是匾额的特点。 对， 就是它文字不多，到头了吧，差不多也就四五个字吧那样。 嗯， 就是 还有标注地名的。 对 啊， 啊，这个一般这匾额都是石头的。 嗯， 就是石头雕刻好以后，然后把它镶到门上头去。 嗯， 但是也有木头的，那个一般的呢都是长方形的，这个尺寸的大小是和那个门成比例的。 嗯， 不能这个匾额大于那门，一定是在那个两扇门，或者是那个比如说门上的还有81个门钉儿，皇城里头门上的是有门钉的。 嗯， 是吧，金的那个 门钉肉饼吗？啊， 那门钉 啊，对门、 那个、 对门钉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门钉肉饼。 对，这个匾额呢是字儿不多，也占地儿不大，但是呢它是眼睛的作用。 嗯， 就是你一看这儿，哦，我到了哪哪哪了，我到了这个门这儿就应该会有什么的行为。 嗯， 对吧？ 对， 我从神武门走什么意思，我从德胜门走什么意思。 嗯， 那就不一样了。 嗯，德胜门咱刚才说了，热烈欢迎李闯王嘛。啊， 嗯，那个这匾额究竟有什么作用？ 嗯， 其实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知道到哪儿了。 嗯， 是吧，这地儿是哪儿，那是它是什么作用，它就是一个堂号，叫堂号匾。 堂号匾。 对，堂号匾，比如说像那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啊， 啊，这不就是他的堂号吗？ 哦，堂号，堂号， 对吧？ 啊， 还有呢， 这很私人了。 对 啊， 还有呢，比如说楼堂殿阁的名称， 嗯， 比如说那个滕王阁， 嗯， 啊，滕王阁序有一篇文章， 藏书的那个天一阁， 天一阁 啊， 嗯， 就是， 啊，有一地儿您肯定知道，望江亭， 望江啊。啊，还真有这么个地方。 对 啊， 望江亭， 就叫望江亭吗？ 您想的肯定是张君秋先生那出戏《 谭继儿望江亭》啊。 对呀， 啊，啊， 有啊， 哦， 肯定是有这个。 哦， 哎，这张君秋那出戏啊， 哦， 望江亭， 对， 是吧？那望江亭三个字就是一个匾额。 嗯嗯， 是吧？还有望月亭、望江楼， 嗯， 这都有，这都是因为那个地形地貌来有的那个这个门上的匾额。 嗯， 叫这些。还有一类呢，就是牌坊类， 叫牌坊匾额。 牌坊匾额。 牌坊匾额。 嗯嗯， 这一类就是这个匾额呢，是属于表彰这个 表彰这个人的功绩的。 对 啊， 还有呢，就是对这个这一类的匾额，经常就是对老师。 嗯 啊， 您说这个首博那景德牌坊，那就是这类的。 啊、对， 嗯， 那个是对历代帝王的一种表彰。 哦， 是吧？ 哦，是这个意思。 景德牌坊 啊，景德牌坊、 哎。 您说那表彰老师的还有什么是什么？万世师表， 万世师表，桃李满园。 哦， 爱民如子。 啊，这是表扬清官的。 对，还有那个高山仰止。 哦， 是吧？那个实际那个包公开庭审案的时候，那上的也是什么？也是四个大字儿。 嗯，明镜高悬。 对，这不也是一种表彰吗？ 但是现在也有啊，包括、禁止吸烟，不要，请您不要随地吐痰，这是一种属于是文明提示语。 对， 哎，接茬给各位说这个匾额，这个抱歉啊，刚才我这打岔来着啊，其实我也是故意的，为什么呢？想让您歇口气儿，怕您累着。 哎呦，谢谢 啊，您继续听您说，哎、听您说啊。 那个，咱还说这匾额， 哎，对， 这匾额呀。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商业上大家见到的是最多的了，因为大家出去只要是商店、 嗯、 它一般里头都会挂这个匾额。 嗯， 不过就是现在比较少了，像我们去大石栏里头到处都可以看见，像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这不是到处都有吗？ 大石栏那本身就是块匾额。 哎，对，大石栏、 啊、 对，那个铁门上头， 对对对， 现在还有， 有、 嗯、 有。 在这个商业发达的地区到处都是。那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大石栏里头那个琉璃厂的荣宝斋， 嗯， 还有到处都有的现在同仁堂的那个匾额， 这就是商业匾额。 商业匾额、 嗯、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六必居， 嗯， 是吧？ 六必居， 六必居。其实我当时啊，我为什么要去看这六必居呢、 啊、 因为我想着六必居就是生活中六样必须的事、 嗯、对， 柴米油盐酱醋茶，结果一数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七样。 嗯， 那为什么叫六必居呢？ 对对啊， 我问他们那个掌柜的，结果掌柜的也不知道。后来我还没琢磨明白，还得哪天还得再去看看。 嗯嗯， 六必居， 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哦， 对吧？ 还真是 开门七件事，为什么叫六必居呢？ 对， 为什么非得吃咸菜呢？ 只能是一种可能、 哦、 就是说现在咱们有这个燃气儿啊，不需要这柴火了。 这咱就留个问号，下次再说吧。 这是怪力心，孤陋寡闻啊，这要哪位听众朋友知道可以给我们提示提示。 好 啊， 谢谢 共同学习提高吧。 嗯， 哎，您继续。嗯， 这就是说这匾额，刚才咱说这有的那个人，这匾额既然能挂在门上，它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的。 当然， 就是它一定是字得好。那字要好呢，一定是文人的题字匾额，还得是经过筛选了以后的。 对， 对吧？ 对， 嗯，有的那个匾额啊，那个题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质量特别好。 嗯， 就是你从它的那个字面上来看，从它那个描写的那个它所要抒发的那个心怀呀、兴趣呀，文字的那个质量是非常高的。 嗯、 比如说像这个，像颐和园里的匾额就有，山清水秀， 嗯， 一碧万顷， 嘿， 春和景明， 哎呦， 清风素来， 哎呀， 啊，还有一些励志的呢，像天道酬勤， 嗯， 海纳百川， 嘿， 与时俱进， 哎呦， 这些词儿不都是挺难得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这个您这算是提醒我了。其实呢，匾额里头还有一种， 嗯， 就是说呢，这当不是按种类分啊， 嗯， 就是当代的匾额。一般来说呢，你像这个机关单位，它这个当然不能叫匾额了，其实可以怎么叫啊？ 嗯、 就是它这个牌子， 嗯， 对，一样啊， 嗯， 它一个功用嘛。但是现在呢，要挂的话呢，它不会挂顶上，不挂那门框上头， 主要是现在楼房太高了。 它挂边上， 对 啊，挂边上， 挂大门口， 北京广播电视台，啊，你看，它就挂边上了。 那个主要叫牌匾， 牌匾， 嗯 啊，也可以叫匾额，都行。 匾额专门指， 但是对专门指 顶上的。 现那但是也有一种单位呢，他现在还是把这个牌匾挂在上头，比如说北京大学， 对对对， 哎，他那就在门框上头。 水木清华 啊，对，就这个他都挂门框上头。 嗯 啊，对对对， 他主要是那个看你门框大小了。 哎呀。 现在 他可能也跟历史有一定渊源，可能人家原来最开始的时候， 嗯， 比如说国立北京大学， 嗯， 哎，他就挂在那个门上头呢， 嗯， 那现在就，啊，尊重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吧， 嗯， 哎，他也往上挂， 对， 啊， 嗯，就说这个匾额其实也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政府机构啊、大学呀，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的那个小小商店、小铺子， 嗯， 他有的也有这个匾额， 那有 是吧？ 啊， 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清明上河图》， 嗯， 在那个汴京街道两旁，就是各种的店铺、 嗯、 作坊， 嗯， 有酒楼、饭店，也有那个金银铺、裱花铺、 嗯， 还有医药铺，就是药铺啊。以前医和药是不分家的，都在一个铺子里头， 嗯， 那个卖的呢，那个咱们看的《清明上河图》里头有王家罗锦匹帛铺，就是现在的绸缎店， 哦， 还有什么刘三叔精装字画，他就挂一个这个，像是个幌子似的， 啊，招幌， 哎，招幌， 嗯，还有啊， 嗯， 那是古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五星级的酒店了， 嗯， 叫同福客栈， 哦， 啊，这个电视剧里头有， 嗯 啊，那就是个电视剧， 对 啊，那也是嘛，挂也是挂这牌匾，同福客栈， 嗯，对，那个像能够挂上这项牌匾的，那其实真的都是您说的那个很高尚的、很高大上的东西，那个地方了， 嗯， 那时候能够小商小铺还真是。可能还挂不起这种您说的这种牌匾， 对对对，而且他要带楼的话呢，他一定是二层以上， 这个牌能够挂出一个好的牌匾，其实和他的那个优质的商品或者优质的服务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 对吧， 嗯 嗯，这个， 古代体育场所 嗯 也挂牌匾， 嗯， 狮子楼挂牌匾， 狮子楼不是吃丸子的地方吗？ 因为这是这个两个武林高手啊，一个叫西门庆，一个叫武二郎，他们比武较量的地方， 嗯， 其实是一饭馆，这我知道，咱就这么说吧。您继续啊， 嗯， 啊啊啊！ 那个这里头呀也有好词儿， 嗯， 你比如说大石烂里头内连生做什么的呀？ 啊， 卖什么的？ 卖布鞋的吗？ 卖布鞋的 啊。内连生 为什么叫内连生呢？ 啊啊啊！ 他那内就是大内宫廷， 哦， 特指。就是特殊许可， 啊， 他可以为大内宫廷做鞋， 特许的， 哎，特许商品， 啊，特许经营， 对呀，啊，内连升呢，就是你穿上这鞋连升三级， 哦， 你说穿上这鞋以后，那不是特自豪？ 嗯，真是， 是吧？ 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那儿，那自然这个字号就和他的品牌。 您说这个，我想起一事儿来，这跟您咨询啊，他这个匾额，甭管是匾额是牌匾， 嗯， 他用的颜色。包括它这个装饰装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那讲究大了，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弄成这样的吧？ 对呀， 不是你有钱就能好弄一个明黄的这个牌匾，那不行，那个 没有明黄的 啊。 一般的来说是什么呀？ 黄色的。 一般的来说是黑底儿 啊， 黑底儿，上面弄个金字，这是很有钱的地方， 哦， 很有什么的地方，黑底儿，那个。这就说到一个现在农村有好多牌匾， 嗯， 现在就是城里头因为高楼大厦没有这个很少见这个能够有匾额挂的地方， 嗯， 那农村如果现在盖房，就是我们去到许多那个小的那个农我们到这个郊区去旅游啊什么的，一些新的院落它会有牌匾，它那牌匾挺有意思的，它是什么呢？它是用瓷砖呢， 嗯， 用瓷砖烧的字在上头，那个字吧也挺有意思的，写的是什么呀？那个，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久， 嗯， 还有福居宏光，德茂福盛，还有时雅人和， 嗯， 这都是这些词儿了，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 啊，反正也都是好的意思， 哎 啊， 那个 这农村的这个匾额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上头的字不是这么文雅， 嗯， 它更实际一些， 嗯， 它那匾额的那个上头就写的是，一般的啊，就是勤俭持家， 嗯， 勤俭建国， 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挺好的呀、啊。 这是五六十年代， 哎，这挺好的，我觉得今天也 可以这样， 也可以这样啊， 哎， 啊，对，这词儿都很好， 嗯， 非常好， 所以也挺好看的。您去过北京的匾额博物馆吗？ 哦，还有个匾额博物馆。 对， 哦， 如果大伙儿要有空，现在不是不能够长途的去旅行啊， 嗯， 可以到近处的地方去看看，就是北京的那个朝阳区高碑店， 哦， 有一个科举匾额博物馆。 哦，他把这跟科举文化联系起来了。 对， 嗯， 这个匾额博物馆呢，有里边收藏有500多方这个匾额， 嗯， 可以去看看。这个看这个匾额，其实是尤其这个，科举匾额，这是北京这个一大特点，因为你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在京城，那么北京这个博物馆收藏的。这就是参加过科举的人写的这些匾额特别多， 嗯， 而且呢收藏的都是很有特点的。我们要去看呢，有人就问我说，吴老师，这些我们第一看不懂，就那些字啊，有的因为现在很多都不太常见了， 嗯， 还有呢就是这些里头有什么故事啊，不过就是一块一块的匾额吧， 嗯， 是吧，还不如看书呢， 嗯， 我说呀，我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那匾额博物馆去看什么。 嗯， 第一个去匾额博物馆要看的要点就是要看看这个科名。什么叫科名啊？就是古代，人们上学也是有学位制度的。 嗯， 现在呢就是学士、硕士、博士什么这些。那你要去看这个匾额博物馆呢，你要看一看，它的。写这个匾的人是哪一科的，就是你他是哪年参加考试的，他是改革开放以前参加的，他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大学生，还是参加了国家哪一届高考以后的大学生，就是要看看他是哪一科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哪一届毕业生的，懂吗？ 懂、哦、啊！我正在深刻的在体会您的这个介绍， 就是像现在的学历，比如说，看看这个匾额，先看看他的学位是什么，是举人写的， 嗯， 还是这个进士写的，是吧？谁高谁低，还是一个贡生写的，还是一个监生写的，那就是看他什么学历了， 嗯， 对吧？ 嗯， 这是第一个要看的，要看。科名要看层次， 嗯， 第二个要看这个匾，就看这个题匾的这个人， 嗯， 比如说这就和看字画是一样的，它的那个就是现在保留下来的文物价值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是看是什么人写， 嗯， 多数这个题匾人呢都是进士出身的， 嗯， 但是呢也有不少状元榜眼呐什么的， 嗯， 是吧？探花。这个呢你就从这个官职上来看， 嗯， 有宰相大学士这些呢你就可以考虑了， 嗯 啊，你看看这人写的字儿怎么样， 嗯， 够不够这个格，再看呢就是第三个就是看书法， 嗯， 这个呢个人的笔体不一样，个人的诗从不一样，所以那个看匾其实呢就是一种艺术的欣赏， 学习这个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第四个呢就是看这个国学，所有的科举匾额几乎都是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的，每一个字它都有出处，所以这你就能够仔细的看，你能学到许多的国学的精华。第五个我们在看这个匾额的时候就是看它的工艺，就是是木头的，是石头的，还是砖的，它能够反映出不同的这个工艺，这都是看匾额的窍门，就是你从这五个路途你去理解这个匾额的内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看匾额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还会发现好多错别字。 这个古人写这个咱们今人看那叫错别字吗？也是吗？ 这错别字看怎么说 啊， 有些吧，比如说我们看那个 就是笔误。 有些不绝不是笔误 啊。 你想啊，写完了以后又能刻出来，又能在这大门上头年长日久的这么搁着，能说是笔误吗？ 啊， 绝对不是。 那您觉得是？ 我觉得有的是有故事的 啊。 你比如说 啊，您给举个例子， 避暑山庄的避 啊，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的避， 嗯， 避呢那个右边下边那辛苦的辛多写了一横，避暑山庄，这回您回去就可以看一看， 嗯， 是吧，多写一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写了这个避暑山庄以后，那个皇帝呢，这是哪个皇帝，这是康熙吧，康熙呢就想，现在正是国家那个动荡的时候，我不能写避，我呢在底下写一横，就是说明我不是逃避，我还是正经在这干事儿呢。 哦， 所以呢就把那壁底下多写了一横。当然这个也许是传说，也许是大家的那个歪批，但是呢这个避暑山庄的壁下边确实是多一横。解释呢就是说，康熙皇帝为了怕别人说他是躲避什么而多加了一横。 明白了明白了， 对吧？ 哦， 还有好多呢。 哎，这太有意思了。 啊， 就是您怀疑他是，或者后人怀疑他是故意这么写的。 哎，对， 不是他就写错别字，他故意的。 对， 哦， 嗯，还有好多。你比如说明孝陵，明孝陵， 明孝陵，南京孝陵妹吗？孝陵妹， 那个明是，不是日字，左边那偏旁部首那个日， 那应该是个日字旁吧？ 他那是两横， 木字旁。 对， 那就不能读明了。 那也叫明啊。 哦， 啊，明孝陵啊。 那他干嘛写错了呢？ 那敏锐的眼睛看世事。 哦， 所以就这些啊，好多故事，你也， 哎， 你觉得不能理解，你就可以去问一问。 对对对， 问问这怎么回事。 这能够体会出古人的智慧。 对， 嗯嗯嗯， 他能把一个不太理解的事情能够把它说得很圆满。 没错没错。好嘞，真是跟您这聊天，听您讲故事特别长学问，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非常之感谢。接下来呢，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各位接茬听，明儿见喽。